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喜迎国庆，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耳边的这首歌的不同版本。可能我们听过女高音的，听过男高音的，听过合唱的，但今天也有很多像类似于钢琴呀、口琴呀、吉他呀，你没听过的各种版本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。到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是交响乐的版本，这个版本呢，里面有男高音，有女高音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演绎方式，它辉煌灿烂。下面要听到的是钢琴版的，这就像一个人在向祖国母亲诉说。 Thank you. 耳边听到的是青年钢琴家刘季演奏的钢琴版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这首歌是一首先有曲再后填词的歌，而旋律呢是源自作曲家齐永成在1962年创作的小提琴独奏《海滨音诗》。我还记得以前听过一次秦老的采访，他说《海滨音诗》是一个上行的旋律，我就想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这首歌应该写一个下行的旋律。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《海滨音诗》，这就是秦永成先生带给他创作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灵感的小提琴曲，都是秦永成作曲。 Thank you. 国庆特别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听的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不同版本。刚才听到的小提琴曲《海滨音诗》就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灵感之作。现在我们再回到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下面要听到的是一个童声的版本。童声总是可以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 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 一道折

这是马林巴琴演奏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不同版本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回到第二时段。刚才这样一个静静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开场，下面要听到的可能也是你意想不到的可以演绎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乐器——陶笛。陶笛版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再加上刚才的马林巴，你可能会说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我们想不到的乐器能演奏这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呢？你听。中国最古老的乐器，古琴，古琴版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 Thank you. 古琴如果放到乐器的种类里，它是属于弹拨的，那同样都是弹拨，吉他版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就在耳边。我和我的祖国诞生20多年的歌曲，到今天大家都愿意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它。刚才我们听到了太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乐器来演奏，耳边是我们熟悉的小提琴版的我和我的祖国。 Thank you. 下面这个版本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是由这几位来演唱的：钟南山、张伯礼、张定宇、陈威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员和这些祖国的英雄一起演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这个版本应该是英雄的赞歌了。